wandering ghost skull. 实际后两年 ，Scott Valletta 喺加州法庭被控告一级谋杀，控方律师指佢借梦游嚟做掩饰，将唔服从佢嘅妻子杀死，而佢嘅辩护律师亦都好尽力咁为佢辩护，希望说服一众陪审员呢、这个世界真系有梦游杀人呢一回事，整件事都只系一个意外，完全系被告冇办法控制下发生嘅悲剧，所以。必须要判被告无罪，他自己都是受害者，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精神伴侣，而且下半世都会为这件事自责。不过最棘手的是怎解释被告可以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拿一把尖刀将太太捅死，还将他推落泳池，之后又可以很有安排地将刀洗干净，为手上的伤口贴埋胶布，将证物收埋喺车尾箱，整个过程差唔多要花成一个钟头嘅时间。唔通呢一个钟，佢都唔知道自己对太太做紧啲咩事？大脑世界深不可测，睡眠世界诡秘迷离，唔通一切只系潜意识作怪？陪审员面对一宗咁唔寻常嘅案件，佢哋都好似身处梦中咁，佢哋都好怕会错杀一个好人。 好奇怪，系好奇怪嘅。 你谂下，连啲陪审员啊，自己都好似发紧梦咁啊。 系咯，其实啱啱你讲到咧，咪话想讲啲嘢，就系你话佢 plan 咗一个去欧洲嘅 trip。 系啊， 咁我就谂紧，哇，佢都谂住要 plan 一个咁嘅 trip。 佢讲咗，唔知系咪真 的？唔系，但系我意思系，即系可能其实佢已经觉得系同屋企有个关系有少少问题，所以先做一啲去补救。 系，冇错，佢直情就系咁谂咯。 系咯，就因為所以其實係真的有問題出現咗嘛，咁所以其實可能真的有啲嘢壓抑住，就令到夢遊做咗呢件事出嚟。當然亦都喺精神層面可能係壓抑而令到咁樣，但亦都可能係佢真係已經忍唔住啦，係真係 plan 咗呢個故事出嚟， 諗到辦法解決噶咯，就去旅行啦。咁仲有咩壓力呢？ 我覺得佢又 plan 咗要殺佢老婆，跟住就先 plan 埋後邊。令到你哋更加相信我恩愛嘅嘢， 即係訂埋機票添。 係啊， 咁我訂埋機票㗎啦，已經 即係咁講嘅。即係如果佢訂埋 兩手準備， 咁你哋點懷疑我大佬係咪咁啊？ 即係我覺得佢，我覺得係咯。其實 果然係有編劇嘅天分，有機會嘅喎。呢啲真係完全， 因為你講啫嘛。我哋現實生活，大家做生意啊，做嘢啊，即係呢啲計謀係成日都會用㗎，係咪先？只不過佢用喺殺人嗰方面咁解啊嘛。 冇錯啊！ 即係我同人出邊講，我話同個花瓜姐關係有幾好啊，我哋嚟緊又搞春茗又成咁樣嗰啲，但係其實我諗住喺盤嘢度落毒毒佢啊！你點會估到我咩嘢啊？即係個原理咁樣嘅啫嘛，都係。 即係正常唔會噶嘛，係咪先？ 係都懷疑你啦， 次次搞都冇事，今次仁哥嚟就有事啦，咁仲唔懷疑你？咁你就會話：咁明擺明係懷疑我，點會做啊？係咪先？係 咯，我傻嘅咩？又無可奈何啦，又係 冇動機啊嘛。 係啊， 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成件事就好 QK 啊。而佢媽媽亦都走出嚟咧幫佢個仔辯護啊。佢話其實咧，我個仔咧真係試過咧夢遊嘅。佢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夢遊嘅問題啊。佢係會咧無端端喺房度行出嚟啦，試過唔著衫咁行出嚟啦，成身冇著衫，十幾歲噶咯，又試過行出嚟啦，跟住就同阿爸阿媽講：我要翻學啊！咁佢哋覺得好怪，點解呢個仔咁嘅咧？唔係一次，係好多次。咁試過佢阿爸咧拍佢個膊頭，佢就一手整開佢。 即係有暴力傾向。 佢幾多歲啊？嗰陣時 十幾歲。 依家。 而家 呢個即係佢 案發時 啊，44歲。 嗱，其實咧，我又即係覺得我又喺佢做戲嘅層面上面 講緊。 喂，你講緊十幾歲嗰陣時，即係一啲死無對證嘅時候，即係唔會有證據噶嘛？呢個世界，你話講近呢幾年， 咁而且阿媽實幫住自己個仔，正常 係咯， 好正常。 所以陪審員可以唔相信。 佢就跟翻之前嗰啲案例，又係有病歷啦，即係佢之前甩就係有病歷。同埋有病歷同埋冇殺人動機嘛，好多間好多單都係咁樣嘅嘛。我其實呢個你啱啱講我先知，又唔好意思，我睇漏咗係冇呢，我唔知有呢一個嘅。 但係佢呢一單點解佢咁麻煩呢？因為其實佢之後咧都揾咗啲辯方律師咧幫佢諗橋嘅。 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之前幫頭先打甩嗰個咧，嗰個律師同一個律師嚟嘅，幫佢 正常 同一個專家嚟嘅專家證人。咁咧呢個人就繼續幫佢辯護啦，諗住嚇即係連連 氣啦。係咯，我做開㗎嘛， 做開啫。 夢遊殺人專家 係啦， 律師專家， 但係都十幾年冇嘢做咯喎。 唔係佢成日做第啲嘢啫， 十幾年冇打呢個夢遊啦。咁但係咧，竟然咧就好大困難啊！因為咧最大問題就係咧，那個控方就不斷說其實你做了這麼多事你又殺了你老婆你是44刀、 是捅了44刀 那些刀是在不同的位置的背脊、心口、頸 拔火罐一樣那些 是 一定是不同位置 是由不同的 層面去打即方向去殺他的、 方死他不死得 即不是這樣因為如果你夢遊你是不是應該會 很機械性的嘛即好像那個鄰居就說他機械性的做嘢，好像成個機械人咁嘅。咁你又不是機械咁樣咁，你係又咁又咁又咁。咁然之後咧，殺完之後咧，佢就掉咗落水啦，就驚佢唔死得咁啦。然之後咧，佢就又收埋啲空氣喺個車箱、車尾箱，仲要貼埋膠布。你會唔會貼埋膠布咧？換埋睡衣咧？翻上房瞓咧？ 但又唔收埋條絲。 又唔收埋條絲。其實不收埋條絲就對佢有利嘅，即係人哋咪就 扮佢扮， 人哋就話咯。 因為如果佢收埋更加 係啦。如果我係殺人，我點會咁蠢擺喺個泳池，仲要俾鄰居睇到咧？有機會。 其實咧，你頭先講嗰樣嘢咧，佢哋都有專家去質疑過嘅。佢話一個人夢遊嘅時間咧，其實咧，都會做好多好複雜嘅嘢喎， 例如成餐飯都煮出嚟， 食飯啊、煮飯啊、揸車啊，即係乜都有嘅。 好似有人食狗糧添啊！ 係啦。咁點係啦？即係乜都有可能，有幾複雜都有。甚至做完節目咁啊，翻架車翻屋企瞓， 成個節目做完， 原來做咗啦咁樣啊，都唔奇嘅。咁但係咧，我又有一點我睇到係啦。咁佢用呢、這個我梗係唔會打到昨日的我啦。我一定係話呢個人有罪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就係依家人我哋做嘅，佢再做啲複雜嘅嘢，都係我哋日常生活會做嘅嘢啊嘛。係 啊。 但是你殺人不會的嘛，你不會日常找你的仔刉幾刀咁樣，跟住又再包翻條絲點樣擺，跟住咁樣自己又黐翻膠布，又洗翻乾淨件衫瞓覺，呢個唔係你日常會做嘅嘢嚟噶嘛。所以我覺得反而喂，即係你就算你潛意識有，你會唔會仔細到？喂，我諗住殺咗阿毛嘅， 但會唔會睇？ 但我會唔會黐膠布咧？ 但會唔會係睇戲個電影嗰啲劇情入咗腦咧？ 唔係，同埋我聽過話，其實夢遊如果你無端打斷佢咧，其實佢可能真係有暴力傾向，即係會傷害到。 即係佢夢醒嘅時候， 整醒佢嗰個人噶嘛。 係呢一個就係辯方最好嘅理由咯。就係因為咧，佢哋揾咗啲專家嚟證明咧，事實上你都睇到啦，唔係第一單啦，咁多單頭先你話你都成本簿啦，係咪先？咁即係原來真係有咁多 case 都係咁噶啦，嗰啲都冇罪啦，點解我呢個當事人有罪咧？ 但係我想話講翻你嗰個睇戲嗰個咧，咁有好多殺人戲啦，佢唔睇德州電鋸殺人狂嗰啲咁樣嗰啲，即係 冇鋸啊嘛！ 我覺得呢件事係其實即係我覺得佢真係揾一件最舒服嘅去俾自己做嘅啫。你唔見佢真係佢你咁多殺人橋段嗰啲戲，全部都咁多款式，唔揀你揀個最直接嘅去做嘅，點解？系啦，呢、這个我觉得系因为讲少句同埋做少 样。如果要杀，可能譬如落药啊，或者慢性毒药啊，咩都好啦，咁可能系咪会容易啲咧？ 咁嗰啲唔得，佢而家如果冇有啊，要即时。 唔系，我意思系咁，如果佢要 plan 一个即系杀老婆啊，佢真系即系，所以我系相信佢可能真系有梦游嘅。 OK，OK， 即 系觉得佢冇理由谂呢条桥咁冒险。 系呢条桥比较冒险，因为真系真系佢亲身杀咗个老婆。 但系之前好多单都甩咗。 因为佢就系有案例啊嘛，依家我就系食佢呢点啫嘛。 嗱，仲有啲就系话譬如话有一单就系、是。有幾單甩咗嘅？睇先，我都寫低咗。 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佢要 plan 殺老婆，譬如帶佢去， 有嗰一單你知啦， 帶佢去桑拿咁樣推佢落去，咁扮佢跌親都得㗎。咁 即係老實講，又係因為桑拿好多沙漠㗎。 係咯， 好易嘅啫。其實你要揾條坑推人落去係好易嘅。 咁呢個我只能夠講佢蠢咯，個人 即係一腳伸佢落去係好易嘅。 時間識唔到啊！ 我哋講87年嗰單咁經典啦，87年 嗰單 多嗰單啊，有冇睇過？ 我其實唔知佢邊度嘅喎，係咪揸廿三里？ 係啦，就係嗰個啦，係 啦。 OK， 嗰個23歲嘅男仔。 咁嗰個23歲嘅男仔做乜嘢咧？咁佢就無端端咧就揸車啊，夢遊揸車， 夢遊揸車， 揸咗23公里，其實都幾遠嘅。 咁就 係啊，去殺佢外母。冇啊佢， 哇！ 殺完係啦，咁 揾刀係咁捅佢，跟住 係啊， 啊佢唔係刀啊，佢係喺個車尾箱攞咗嗰支咧叫胎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 鐵筆， 鐵筆 係啦， 是但啦， 殺死佢阿媽，誒我外母。 佢仲要係唔係佢呢個反而我唔信佢，即係我唔信佢係扮夢遊喎。點解咧？佢最後都係判咗無罪啦。當然係點解我唔信呢？因為佢之前嗰晚原來係同老婆度緊計，點樣問佢外母借錢嘅諗住。咁如果殺咗佢，我 冇得借啦， 冇得借 嘅，攞遺產咯，攞遺產咯， 係啦。問題就係殺咗佢外母之後，佢外母啲錢就變成佢老婆噶啦。 咁佢自己有冇兄弟姊妹啊？同埋有冇遺產？有冇負債啊？咁嗰啲我就冇資料噶，呢個就係啦。 嚇！咁但係當時佢呢一單反而係甩咗喎。 係喎。 咁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嗰時陪審員覺得咧，佢真係因為連佢啊，我知點解啦。因為連佢嘅枕邊人咧，佢個老婆啊，因為佢而家殺咗佢老婆個媽啊，但係個老婆咧都幫佢啊。 同埋佢阿爺係有，佢阿爺都有夢遊病㗎。係 啊， 佢阿爺都有㗎。 所以佢呢一單甩咗， 又係 track record 嘅問題。 係啦。 但係其實我又有一個問題啦。其實我唔明點解夢即係如果你真係夢遊殺咗人，點解你可以冇罪咧？ 冇罪，因為佢係當一個意外嘛。 因為當我覺得同精神病嗰件事一樣。 嗱，應該咁樣講，喺英國咧，佢係規定咗咧，如果你夢遊嘅話咧，你如果判佢冇罪咧，佢就係等於係精神病，即係點講咧？即係你一定要是但假一樣，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冇罪啊！即係你冇罪得嚟咧， 即 係 因為你係有病，所以先至咁做。 冇錯，就要當精神病。但係美國係冇呢個。 但係即係可能係誤殺，就唔係即係一級謀殺咁樣。 誤殺係大家有一個 confrontation， 即係我哋真係有啲衝突或者係咩？但係佢冇 入。直情係佢病咗，純粹即係俾佢殺，即係殺咗人。 咁即係意外。 即 係 你當好似馬上風咁咯。馬上風係我哋唔係我唔 會。即係我唔知道就咁去諗，就覺得其實你夢遊殺咗個人，你都應該係負上刑責嘅。 係啦，咁所以 即係就咁諗嘅話 係啊，冇錯。但係如果你直情覺得佢係，因為佢係完全係控制唔到佢自己做嘅嘢，係冇意識啊嘛，冇咗個意識，所以咧就可以當係冇罪咯。 唔係喺英國，我覺得英國嗰個睇法比較合理嘅， 係 當你有病，你因為呢個病而你控制唔到自己而你殺咗人，咁所以你跟住法官要判你嘅就要判你去醫病， 係就判你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唔係明咩咧？精神病院嘅即係問，即係佢而家嗰個咁睇法啫。但係我覺得係即係。當佢一種病啦，一種夢遊病，咁你要去醫夢遊病，而唔係坐監。一坐監冇辦法令你 好翻。 因即係呢一個所謂殺人嘅原因， 佢坐監嘅原意其實係想你改過啊嘛。 係啊， 係啊。咁如果佢 覺得你有病就唔需要改過啦。 你有病，你就要醫病而唔係改過。 你擺你落去監獄係冇唔關係噶嘛？呢件事係 冇錯。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就好大爭議啦。咁啊，不如我哋喺呢個時候咧嗱，睇一睇佢喺庭上面咧呢一個又要睇下佢嘅演技啦。我想大家咧去望一望咧，我哋有一段片咧有佢嘅聲嘅。咁嗰度咧就係佢喺庭上面咧，佢一個自辯嚟嘅，好短嘅啫，大家聽一聽。 To Scott Fallader to take the stand and try to persuade the jury to accept his strange defense. Through tears, he declared his love for his wife.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without her. She was probably virtually all of my emotional life. Some of it seemed like acting, some of it seemed like truth. He was very calculating. It's hard to say he was faking, but he was putting on a show. 怎么样？怎么看啊？演技如何？仁哥？ 演技都是 看到这里的话剛才呢有个陪审员呢他你很得意的访问了陪审员陪审员呢那个陪审员说什么呢他说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计算很什么呢那些叫什么 calculating 很 计算 很计算的人 很 机心的人 是啊 很有机心或者叫很有心计 他说了一句话很玄妙他说我又不可以说他假的但是他好像在做戏咯咁做戲係咪即係做戲假情真定點咧？ 哦，呢啲 做得很好嘅戲咯， 做得幾好嘅， 係完全分唔到啊！連佢哋都話，即係佢哋都用咗好耐時間咧，好掙扎，究竟好唔好判佢即係謀殺咧咁樣？咁最後咧，竟然咧就係、是、即係我諗個辯方律師都即係都諗唔到自己咧，竟然即係滑鐵盧啊！ 打唔甩， 輸咗竟然。 嗯。 咁因為陪審員就即係都後屘都講翻啦，實在冇辦法相信咧，一個人可以殺人哋44刀。對方嗌曬救命，你都可以唔停落嚟嘅。 嗯，因為咧有個又係有個專家啦。咁佢又話咧，就其實咧，夢遊咧唔係我哋咁簡單話撞一下，或者大聲喝你一下，你就會醒。 你就會醒， 係啦。 但係啲人話，如果你嗌譬如你殺我啦，仁哥唔好啊，仁哥要嗌你仁哥咧，你會醒嘅。 即有個傳說係咁。 傳說咯，都係。 所以當時咧，其實 叫醒都唔知嘅真係。 呢一個控方嗰度咧，佢有講嘅。佢話咧，嗰個專家咪講呢樣嘢咯。咁佢話佢應該嗌你嘅喎，點解你唔醒嘅？咁啊，當然個老婆可能已經驚到點啊，老公咁啊，唔通可能都已經 即係殺人之前一定會嗌，一定會求救噶嘛。 如果唔係隔離屋都唔會聽到。 其實我都覺得咧，會佢一定會有啲反抗啊，或者有啲鬧啊，或者甚至乎還手啊，或攞哪件嘢就可能波翻轉頭。 佢有還手嘅，佢手上好多嗰啲 刀痕 ，defense 嘅刀痕嘅。 嗱，所以我覺得佢係有扮嘢，即係。你有咩可能？你直情係依家你夢遊到係真係你個身體你有痛楚神經噶嘛？嗰樣啊，唔會唔即係你同埋你即係我覺得，如果去到呢一下唔係話就咁叫一聲，或者唔係拍佢一下，咁都唔醒啊！我覺得係應該係因為有條筋，佢係其實已經係一定係。 不過我亦都唔排除真係有啲人可以去到咁深嘅一個夢遊狀態，係真係點叫都唔醒。 但係佢點解要44刀咧？佢唔100刀嘅。 但是他们是现在他的专家咬就是说你进入了梦游状态是不可以用理性 去分析他的行为的。正如呢刚才我想说一件事就是你刚才不是说是你平时会做的事你才会梦游到做嘛，是不是这样，即是平时你生活上会出现的事。 是啊。 那都试过有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半夜梦游，他经过走过整个冰湖，冲过出去公路，车死了。那他平时是不是都会这样走呢？可能是不會的，但而且他會做一些危害自己。如果你既然一個人會做一些危害你自己，即是說你有機會都會危害人，如果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即是你是不會 make sense 的嘛，做那些你根本就是一個很完全反射性的動作。 但是現在他雖然 他行只是一個行的動作，可能他不知道那個風場，他直出行過去他都是行的。嗱，當然係唔會， 咁唔會喎， 唔係噶，唔係噶，唔會噶。 夢遊嘅人係唔會撞埋 佢哋，佢哋會避開嗰啲。 嗱，唔緊要，我依家講緊係佢都係要做一個行路嘅動作，佢先行過冰湖啦。 係， 但係佢依家講緊係佢會知道殺完呢個人，跟住佢啊，我自己受傷，我會包膠布。 包膠布係幾奇妙嘅，我覺得。 即係會包扣，包完膠布換嗰件新睡衣。有冇換睡衣？好似話有換 睡衣， 跟住又先再上翻牆瞓覺。 佢仲有咧，佢戴埋手套咧先處理。 仲要收埋嗰個。 即係呢個你係唔會，即係當然啦。你話潛意識嗰件事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我講緊，如果你正常嘅動作，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動作嚟噶嘛？呢個係一套嘅動作嚟噶嘛？ 比較複雜嘅。 你跳水你要打兩個關鬥先落嚟，或者跳完水啊？佢唔係就咁跳，唔係唔係咁樣，佢都係打十個關鬥先落翻嚟。啊，呢個就係我唔信佢嘅地方。 我哋準備打俾阿黃醫生啦，黃醫生咧就阿黃宗憲精神科專科醫生啊，咁啊佢就會用佢呢個專家嘅角度，專家證人啦嚇，咁啊講下佢又信唔信啦， 好啊， 好唔好啊？咁其實咧嗰啲專家證人咧都好多，大家好對抗性嘅説話嘅，即係例如咧就有嗰個辯方嘅專家咧就話，真係一個好大精神壓力嘅人咧，佢係絕對有可能咧喺夢遊嘅時候咧就完全係會即係個暴力會好勁 啊，係啊，我都聽過呢、這個，就係嗰啲暴力咧，係你佢自己都唔知嘅，所以其實夢遊嘅唔係一定會做翻佢平日做嘅嘢咯，就係、是、因為有好太多抑壓嘅時候，佢就會做一啲暴力行為。 但係依家就算就係佢做嗰樣嘢太仔細啊！我依家話佢係啊，佢斬咗佢老婆 咁樣， 係啊，佢殺咗佢斬咗佢老婆個頭，我覺得都正常。佢反而包膠布，我就覺得太仔細 啊！咁不如 話，佢係啲事後處理啊嘛。 阿黄医生咧，而家喺电话旁边啦。我有个问题想即时问下你先。医生 ，hello，hello， 德迷杀手你好啊。 系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时问一问你先。咁有控方嘅专家咧，你睇咗啲单案啦吓。咁控方个专家咧，佢就话咧，其实梦游咧系基本上咧系细个嘅时候先会有嘅。我哋都识好多朋友系细个有梦游啦，大个咗系冇梦游啦，吓都系好 common 嘅呢件事。点解？即係你就咁睇，你覺得呢個 Scott 去到44歲嘅時候，仲會做一件咁嘅事，合唔合情理咧？ 嗱，冇錯嘅，你講得啱啦。大部分嘅夢遊嘅個案咧，都發生喺細路仔嘅。咁當佢哋長大咗之後咧，佢個腦發展比較成，即係比較完全啲咧。有一部分人咧就冇咗夢遊呢樣嘢嘅。咁但係都有一部分嘅個案咧，係喺大人嘅時候先出現，都有嘅。 我都有嘅。 係啦。 但係會唔會細個冇大個無端端有㗎？即係好似我哋咁，會唔會無端端今晚就起身去切蛋糕咁樣咧？會唔會咧？ 都有可能嘅。不過嗰個機會唔係咁高咯。 哦。都不會那麼高，但是有可能，你意思是 有可能的，有可能是大個才有的。 因为梦游呢除了说个脑的发展不完全之外呢都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导致即有梦游这样东西的，例如是药物 啊或者是一些个脑部出现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即出现梦游的。 是啊你讲得很啱，因为试过有一单呢有一个人呢他为什么会甩了呢梦游，他说因为原来他的脑有个瘤。 嗯是啊是啊。 他就杀了他的，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他杀了他的仔。他无端端去了他的仔家，他跟他的仔不是一起住的。那他的仔十岁而已。那他叫啊他叫啊他叫了他的仔来自己家。啊不是 sorry, 他去了他的仔家，跟着他将他的仔呢抛了落街。 嗯。 那然后呢他就回自己家睡觉。那然后他就想想好像家有些好像我的仔那里有些东西不太妥。他回去看了，发觉原来他死了，自己推他落街的。后来发觉原来他的脑有个瘤的。都会的。 都会的这个是啊。 嗯，但 不过大人发生的机会比较少一点，是有些个案是老人家才发生会有的，但当然如果在老人家那里第一次出现梦游呢，那就要看看究竟个身体是不是有些问题影响到了。 老人家都会梦游啊？ 都有的。 嗯，老人家可能梦游你都以为他出来神运， 因为还有个脑因为有大的成绩，个脑会退化的嘛。 哦， 有部分的老人家可能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个脑出现问题。 哇！咁老人家梦游真系好危险喎，我觉得。 医生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其实我哋平时咧就咁发开梦讲嘢啊，或者赖尿啊、赖屎啊咁样呢啲咧，其实系咪我可能我脑我谂住我喺厕所噶？ 嗯， 系啊，我就我咁呢个算唔算系梦游嘅一部分咧？ 嗯，嗱，所谓嘅梦游咧，就佢真系要起身嘅， 哦， 跟住咧就即系离开自己个床。去做一啲嘢嘅，即系呢个先至叫梦游啦 ，sleepwalking 啦。 系 啊，如果你话纯粹系发开口梦讲嘢嗰啲，呢啲就唔算咯。 啊，咁通常咧，我哋譬如如果梦游咧，系会佢会系做一啲机械式嘅嘢多啊，例如就咁行路，定还是如果有啲好似我哋呢个案件咁样，会做一啲好仔细嘅嘢， 例如黐胶布， 例如黐胶布啊，我受咗伤黐胶布，会唔会有呢啲嘢咧？ 这个都有咁嘅可能嘅。通常我哋见到比较常见嘅梦游嘅人呢，佢哋都会做啲比较简单啲嘅嘢嘅。即係譬如起身跟住喺间屋嗰度行嚟行去啊咁样，或者係去做一啲比较简单嘅嘢。但呢亦都有一啲个案呢係做啲比较複雜啲嘅嘢嘅。譬如我有一啲遇过一啲即係我自己嘅个案呢，佢係起身可以去煮个面食啦。 嗯， 系啊，跟住咧就去洗碗咁样都有。咁，你话喺呢个个案 Scott 呢个个案里边咧，咁佢做即系有杀人，跟住之后做一连串嘅行为咧，咁，呢个其实都吻合咧佢有梦游嘅呢个即系特征嘅。咁，所以我睇翻呢单案咧，我即系虽然佢系即系我知道佢嘅结果啦，咁但系我自己都觉得其实佢做呢啲嘢咧。好都是可以用梦游解释到的。 咁但係佢咁样㗎喎，佢自己黐胶布，即係自己知道自己受咗伤啦。咁其实梦游係会知道自己受咗伤嘅呢？ 有咁嘅可能嘅，係呀。因为即係其实黐胶布佢即係嗰个都係佢屋企啦，咁佢知道啲嘢摆边啦，咁呢个都係佢平时習慣，即係佢知道啲嘢摆边，佢懂得去受伤去攞胶布，咁佢自己譬如喺呢件事里面佢做完啲嘢，咁佢自己有流血啊或者有伤口啊，去攞块胶布去自己去处理返呢，咁呢个都可以解释佢。 因为佢係半意识状态，即係有一半呢就清醒，有一半就唔清醒㗎嘛，係咪？咁即係变咗唔清醒嗰橛就帮你杀咗人，清醒嗰橛就帮你。 咁又唔可以咁讲，因为佢当时我哋就叫佢个状态属于唔清醒嘅。 唔清醒呀？ 係啦。 因为我理解到黄医生佢讲呢，其实佢而家流血呢个动作呢，佢唔係知道自己流血，佢係见到隻手呢个情景呢，佢知道係要包胶布啦。咁所以就走咗去包，係咪咁嘅意思呀？ 佢可能做完一啲嘢之后呢，佢自己嗰刻佢个即係佢嗰个反应呢，就係要有啲嘢去做嘅，即係佢都预计咗可能隻手係有啲问题呀，跟住无论个手有冇伤口，可能佢都会黐胶布。 似乎啲听众朋友又唔係好信，即係都係偏向觉得你黐埋胶布咁蠢。 係囉，有冇查 即係冇留咁蠢呀。 係囉。 咁佢 呢个个案呢，其实佢点解啲陪审团信佢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佢做嘅嘢呢太複雜啦，同埋太多个即係步骤啦。 咁喺我哋平時見嘅夢遊個案咧，好少咧係去到嗰、那個，即係去到咁複雜嘅。咁但係你話有冇咧？咁當然以往有啲案件都有啦。 嗯，頭先嗰個夠複雜啦，揸埋車去人哋外母屋企。 揸車又要踩腳掣，又要 handbrake， 又 唔係你仲要睇路啊！ 即 係你冇踩落山啊，大佬！你要睇路啊，真係！ 即係其實醫學入邊其實全件事係解釋得到嘅，只不過係陪審團去到信唔信佢幾多個程度咯，係、嗯、啦，咁樣係 啊，佢即係佢呢啲個案比較少啦，即係可能眼中無一咁樣咯。係 啊， 呢啲即係呢啲案例唔多，咁呢個就最後就睇下陪審團去兩邊稱下究竟佢信唔信呢個人啊。 係， 我要補充一番咧，就係頭先咧，我話亞利桑那州咧，八十年代嗰單咧，佢點解會甩咧？頭先我咪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唔記得咗添。我想講另外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自首噶。 哦， 佢係殺完佢外母之後咧，佢突然間醒咗，嚇、我殺咗人。咁跟住咧，佢仲好似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斬自己嘅手啊，即係佢好嬲啊，即係點解我會做咗呢件事啊？然後他回到家裡，他冷靜了一晚之後，他第二天去自首、他跟警察說，我想我殺了人 了、 我想自首呢，是在陪審員心目中是會覺得 加了分， 加分 同情分，同情分、因為如果不是你可以逃之夭夭的嘛、但這個 Scott 他是沒有自首的， 可能 Scott 本身的 plan 裡面是打算自首的，但是未有時間， 他被睡夠， 不是被鄰居報告了，他 想天光， 是啊，即係我諗呢個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啲人會覺得你根本成件事想隱瞞咯，但係隱瞞得嚟，喂，成條屍又擺咗喺個泳池，你又貼埋膠布呢啲，咁究竟係玩反心理啊定係咩咧？就好 QK 啦，係咪？咁啊醫生似乎都係比較相信嘅喎，係咪？即係如果係你都會即係企喺佢嗰邊係咪？即係會覺得佢應該係無罪釋放啱啲係嘛？ 我睇過成個案件咧，我覺得有啲條件咧係即係都幾可信。例如是他以往細個有這個夢遊的一個、即記錄啦，啦另外呢就是他沒有明顯的一個即犯案的動機，另外都有提過呢他跟他太太關係本身都挺好的嘛， 啊、 以前呢曾經試過在睡眠的時候呢有一些暴力的行為啦、即都是有些睡眠的障礙的問題，因為、這個夢遊症都是睡眠的障礙來的嘛，咁同埋佢即係喺個案件裏面，佢就即係喺辯護嘅時候，佢就話因為佢最近壓力大，咁比較即係少咗睡眠，咁因為少即係佢個瞓覺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呢，係會多啲機會會有夢遊㗎。 係 啦，咁另外呢佢個鄰居見到佢即係行事嘅時候呢有一啲好似機械人式咁嘅即係咁嘅動作啦，咁似乎咧，佢當時真係，因為喺一個夢遊嘅狀態裏面咧，嗰、那個夢遊嘅人咧，佢會冇乜表情啊，做啲動作有少少好似機械人啊咁樣嘅，係啦，咁呢啲都係其實係好呢啲證據咧都好有利於佢嘅，係啦。 好，唔該曬醫生先，我哋傾到呢度先嚇，我哋繼續分析 下先。 好， 留意啊，醫生頭先咧就係話佢冇明顯嘅殺人動機啫。冇明顯，頭先阿仁哥咧就分析咗，其實都可能係有啲咧隱性嘅殺人動機，係嘛？ 其實我就等阿醫生收咗線先講。其實佢一講嘅時候，其實每一個點我都有諗過嘅。咁其實每一個點都有一個即係控方反駁嘅理由喺度嘅，係啦。首先佢先講就係講緊嗰個冇殺人動機呢件事先啦。咁其實控方咧，佢提出咗其實幾個我覺得比較白痴啲嘅點嘅喺呢度，因為佢提出例如話咩唔生仔啊，話佢唔肯同佢生仔啊， 唔肯同生仔， 即係其實呢啲家庭問題嚟嘅啫。如果你要抽呢一紮出嚟， 同埋邊個 proof 到咧？冇人證明到咯。 係啊，呢啲揾嘢嚟講嘅，我呢個人就雖然我係控方嘅代表律師，但我係唔支持佢嘅。 又話咩老婆同啲姊妹咧都呻過，話婚姻唔開心，咁係人都 正常噶啦。 個個都話老公又俾少咗1000蚊啊，今個月咁噶啦，係咪先？ 你老公咪冇，一 定有噶啦，咁呻啊假噶啦。 咁其實阿醫生又有講第二個點喎，佢講緊嗰個第二個點咧，就係講佢嗰個話佢會去旅行去挽救呢段婚姻。其實我都係嗰句啦，永遠都是的，我要做一件事之前的我當然是 擺定50個雞盤在這裡，大家看看怎樣去令到那件事更加暢順， 是 的，即我覺得這個也是即是我們逐一叫擺門的其中 一個線路， 堆砌回一些故事， 我可能經常見到你，我經常跟你說哇毛其實真的很帥氣，怎樣怎樣怎樣，我經常不停地跟不同的人都在讚 你催眠我， 是不停地說這件事，其實我想毛當我好朋友，喂仁哥說我的好東西，我是想 我係想營造呢個氣氛嘅啫。即係其實一樣咁嘅原理，佢不停咁樣去做呢啲嘢。其實如果佢有預謀佢嗰件事，佢不停營造嘅呢件事。你翻工好，翻學好，全部都有呢件事發生嘅。 但當然咧，我哋而家對呢一個 Scott 嘅認識好有限啦。我哋從嗰啲二手資料睇翻嚟，我哋唔係真係識佢啊嘛。唔知佢一個係咪真係咁計算嘅人咧？ 同埋頭先你頭先睇到電視佢嗰啲，我覺得嗱，佢要飾演一個唔夠瞓夢遊嘅殺人者，佢。精神狀態唔通話俾你聽，我今日精神奕奕，哇！朝氣沖沖， 要扮到 佢一定係咁樣噶啦， 化埋妝有個客， 喪屍曬。 不過上到法庭通常都係咁嘅樣嘅，因為都一定唔會瞓得好噶啦。啊，咁係咪扮出嚟嘅咧？咁就都要即係大家即係自己用自己慧眼。但係咧嗱，有一個講法我都幾得意嘅，有一個質疑咧話咧，其實咧係咪一半半咧？即係話佢之前殺嘅時候咧，佢真係夢遊嘅。 嗯， 但係突然間佢醒咗。哎呀死了大禍了我殺了我老婆 所以就要 跟住他那節他那節處理屍體那些他是清醒的、 嗯、 但是他要整套戲要做、嗯、做戲要做全套跟住他要睡覺了、嗯、他要扮夢遊了 那其實算不算犯法呢、這個、他吉吉一下吉吉一下醒了那這個算不算是 可能是 非法處理屍體如果他是吉吉一下醒了他吉到第四下四下醒了死了跟住佢去處理，嗰度佢清醒 咁。咁會唔會吉到34下佢醒咗啦？就決定，哎，我唔得，我要殺死埋佢。 捅多十刀。 所以佢之後咪要推去劉泳池咯。 係， 因為嗰時佢醒咗，發覺佢仲好似奄奄一息， 仲未死得。 佢驚，咁佢又死唔去，佢就實告我啦，或者點啦。咁佢究竟佢哋嗱？但我又諗緊，如果佢老婆冇死到咧。即係佢可唔可以可能走出嚟同大家講，其實我老公咧平時因為枕邊人先知噶嘛，仔、女一早瞓咗覺啦，係咪先？佢枕邊人咧最清楚佢平時係咪成日夢遊喎？因為冇呢個證據啊。 好似話佢同朋友講過話，佢老公真係有夢遊， 係啦，但係佢頻密程度有幾 高？係咩？佢有同佢老公？ 佢有同誒有講誒，佢朋友有講翻出嚟話係啊，佢老婆都提過下佢老公係有夢遊，但 係 究竟係講緊佢細個嘅時候有啊？定係話近排？ 而家有 係啦。嗱， 如果佢有講佢話依家有，我反而又依家想調翻轉喎。但如果佢都係講佢細個僆仔嗰陣時有咧，就或者係咪佢之前又係搭定個棚啦？ 嗯。 嗱，媽咪話我咧十幾歲嗰陣時咧，成日夢遊嘅。 你小心啲啦。 又或者佢都預咗呢個 plan 嘅時候，佢直情喺老婆面前夢遊。 仔女啊，屋企只狗都講埋㗎啦，話俾你聽。係啦，佢唔奇啊，有呢件事。 但因為佢老婆死咗，無從稽考啊呢個。 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夢遊殺嘅，佢就唔係真係想殺佢老婆嘅，唔會話吉到34下吉埋嗰十下啦，唔會嘅。 可能諗住對住嗰個係個泵嚟嘅啫，即係佢原本咧去整泵噶嘛，夢遊嘅去翻個泳池側邊整泵嘅。 啊，佢又好笑喎、啊！佢不如嗱，其實如果佢完美啲咧，佢請到我做顧問好啊，殺完之後咧行埋落去再整埋個泵， 整埋個泵， 咁、就真係似啦。 係、因為佢話佢完，佢話誒係啦，因為嗰、那個。辯方咧就話，因為佢瞓覺之前佢係諗住整泳池， 整個泳池泵啊嘛。 咁佢咧就因為佢呢件事未完啊，所以佢瞓覺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夢遊係要本來係整個泵，跟住就俾佢老婆嘈醒或者拍佢啦。 嗯，咁 佢先至咧咁激動咧去殺佢。不過我覺得呢個疑點好大就係咧，佢手上點解會有把刀咧？你係嗱 咁， 如果佢老婆突然間嚟拍你，咁你最多咪打佢焚佢啦。你特登去攞把刀。你是很特登去攞把刀咯， 嗯、 你先至翻嚟殺佢噶嘛？ 你等我一陣，我入廚房先。 係咪佢就係夢遊？佢夢遊去整個泵，所以攞咗工具。 嗯，跟住佢老婆先用把刀啊，因為佢哋講過。 嗱、這個係奇怪嘅，你話整個泵要攞把刀埋去， 是啊、 但係你話喺美國嘅家庭或者美國嘅男人有把咁嘅獵刀咧，就唔得，因為嗰啲獵刀係攞嚟做咩咧？譬如去打獵。打到兔仔打到鹿咧，係攞嚟劏鹿劏 我嗰把係獵刀嚟， 嗰把係獵刀嚟嘅。咁、而呢啲刀點解會流行呢就是、因為一套電影《Rambo》。 Rambo 哦， 因為 Rambo 刀 啊 ，Rambo 刀嚟嘅，即係嗰類型嘅刀係 Rambo 刀嚟嘅。咁、佢有好多種嘅，咁佢呢把係啲比較普通嘅款式嚟。咁好多美國家庭都有嘅，咁家庭 我知佢有，但係佢嗱佢 suppose 擺埋一邊㗎啦。 唔係佢可能放埋喺工具箱㗎。 咁佢咪要特登行去工具箱攞把刀出嚟？佢老婆 唔係佢可能喺度整緊個泵，個工具箱就喺隔離嘅啫嘛。 跟住老婆就 可能係咁。 跟住佢就攞把咁，佢就抽咗把刀出嚟。 求其唔知喺邊度攬把刀，插插第一嘢，跟住插插插，跟住機械人完之後起身，插插插插插。 哇！老婆狂 或者當佢螺絲咁扭咯，以為揸住螺絲批咯。 但係問題點解個鄰居咁遲先聽到個戀嗌咧？擁咗落個泳池。 佢見 即係已經插完44刀，唔係大家可能瞓緊覺 嗱、 啊。 其實講真花姐，你有時聽到隔離鄰舍喺樓上嗰啲喺度大叫啊，你都唔係第一時間啦、啊，你都可能 以為開心嗰啲。 你坐起身啊，跟住喂點啊，跟住梗係聊下隔離嗰啲喂 先知 聽唔 聽到啊？係 啊。即係會嘅，所以嗱、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佢係扮嘅。 你都覺得扮？ 我都覺得佢係。 有堅持落去 係嘛？係，因為佢哇太過即係太過繁複啦嗰件事。 嗯。 係啊，你殺人啫嘛，簡簡單單咪得咯。 咁咪即係完美嘅殺妻計劃。 係啊。 我就同黃醫生睇法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成件事醫學上面係解釋得到嘅。 嗯。 但係咧，我就覺得我唔係好相信呢個 Scott。 嗯。 因為佢有動機，我覺得。 我亦都係 企埋一邊 啦。Okay. 我覺得係啦，你覺得佢就係佢自己嗰套嘢就係話醫學解釋得到嘛？係、嗯，咁我咪做呢件事，覺得、 哦、更加完美。 我就一半一半啫、 嗯， 一半一半啫。 嗯， 我覺得佢可能係原本可能真係夢遊嘅， 嗯， 但係真係到殺咗佢太太之後，即係捅完幾刀或者捅完44刀之後，佢真係醒咗嘅。 嗯， 因為之後做嗰兩日實在太過 嗱，其實 太複雜。 我又諗喎，咁佢照咁講咪得咯？佢 點講啊？ 照咁講又係我夢遊咁，我吉完佢之後，臨尾醒咗。 唔係咁樣陪審員難以界定，難以 judge 啊嘛個位。 咁佢依家做黐膠布呢啲夠難啦、啊，其實佢唔黐好過黐噶啦，啊， 嗯、 即係佢又係咪真係諗得多過頭咧？嗰、那個位 太複雜諗得。 係啦， 我反而咧就相信咧，佢潛意識咧係佢好想即係解脱咗而家佢面對咁多嘅問題啊。同埋佢覺得好多問題嚟自佢老婆，點、解我要咁辛苦翻工，要面對咁多壓力，俾、老細鬧到九月臨頭咧、就因為要養你，同埋養兩個仔女、而我又擺脱唔到，因為我係摩門教徒，我唔可以離婚。咁咧，但係我不如咁講啦，我都覺得真正嘅殺人兇手咧，就係佢嘅潛意識咯。 嗯， 係啊。咁但係法例上冇話要即係潛意識殺人咧，即係潛意識想殺人啦，呢一個謀殺咧係成立嘅。 嗯， 咁所以咧都。冇辦法啦，咁最後咧，佢都要受到呢、這個即係法律嘅制裁啦。咁不過以後可能亦都好多人咧就會即係，如果想借呢一個藉口嘅話咧，都要諗清楚喎、嚇，即係都唔係一定啊， 一定打 得 嘅， 唔一定得嘅。 呢一個就已經係好大嘅教訓。 至少唔可以黐膠布啦。 OK， 好，今日大家繼續咧可以去分析一下呢單案啦嚇。咁啊喺期望咪會可以講一下呢一單，我覺得幾有趣，可以大家咧俾多啲你哋嘅角度啦。咁喺節目結束時咧要同阿毛咧講聲，仲有半個鐘，係啦，祝你生日快樂，祝你 多謝 25歲，同埋咧永遠咧真係咁 精忠神 好，送俾你嘅，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